第三次頭先我哋提到嗰個航母濫軍問題咧，即係我再次強調啦，就係、是、一個開放嘅國家，佢呢單嘢冇得冚嘅，即係個航母濫軍真係中咗招嘅，中咗招啦。咁但係一個類似中國一個咁嘅封閉社會咧，或者一個咁嘅獨裁嘅政府咧，佢有啲嘢佢係即係好多嘢佢係唔會爆嘅，但係唔爆之中你始終都會面對嗰個問題嘅嘛。即係舉個例，譬如話喺3月30號就係、是、下晝4:48嘅時候咧，就係、是、中電咧就突然間停電。其實嗰日我已經喺網上收到人即刻反應嘅，但係停電嗰、那個即係嗰個幅度，即係嗰個時間好短嘅，即係打一彈咁啊。咁原來點樣咧？就原來有隻解放軍嘅直升機就撞咗埋去嗰個電纜個電塔、電纜同埋電塔嗰度。咁咧就竟然咧就係、是、中電先到4月1日，嗱事發係3月31日，3月30日添。跟住有一日3月30日啦，今日係4月1日啦，即係話今日先至派出個工程人員去嗰度。嗱呢件事咧，其實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死咗幾多人，第二個問題當其時解放軍嘅直升機隊佢做緊啲咩嘢嚇？咁你覺得即係後邊死咗幾多人？你推唔推算得到？ 直升機至少死咗人嘅，因為要機師嘛。 係啊，驚人有機師唔好。 咁 有機緣啦， 係啦， 機組人 起碼三四個。 四萬，嗱，而家初步講咧就四個，咁但係呢個唔係 official 消息，呢個係人權民主信息中心即係自己講出嚟嘅。 因為呢啲唔可以完全準確嘅，但係要同大家講就係咧，呢個突顯咗好多問題。到今日咧，即係其實嗱，駐港解放軍即係駐港中國軍隊，佢哋嘅部門有一個係做新聞係新聞部啊。他就透過特區政府的政府新聞署那裡發了一段聲明，只有十幾個字，就是說哦有這樣的事，但是沒有透露到有多少人傷亡，為 什麼會撞 到，為什麼會發生什麼事，是完全是隻字不提，只是這樣說了而已。但是香港不是一個在即盧橋以北的地方的社會，你少少事發生其實已經很多人很八卦，唔理你咩政治立場，黃絲又好，藍絲又好咩，佢都會覺得喂，係咪最少都話俾你聽係有幾多人傷亡？其實幾多人傷亡其實，喂知情權其實呢個唔會好影響你個政權運作嘅啫。 梗係唔會啦， 唔會喎。點解會失事？不過你公布咗或者你諗你知道咩事，咁你咪可以改進咯。但到依家都完全隻字不提。 嗱，你越唔講咧，就大家後面越多猜測㗎啦， 跟住有一堆 fake news 出嚟，跟住又出嚟話你假新聞，但係根本又唔公布啲新聞出嚟。 嗱，我再詳細講講咧，就係今日剛當年發生咩事啦，就係、是、中電連接屯門龍鼓灘至沙田嘅40萬瓦復電架空電纜出現故障，引起40萬瓦嘅高壓供電系統咧就錄得短暫嘅電壓驟降，歷時咧少於0.1秒。期間咧有電力故即係沒有電力中斷 ，OK 啦。咁當日係點樣咧？當日就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前兩日嗰個天氣點樣啦，落雨啦，蒙啦，咁可能 濕氣勁重啊， 濕氣勁重啦，可能喺佢撞嗰個地點係應該好大霧啦。咁但係問題就嚟啦，咁大霧出嚟做咩咧？嚇， 唔係係咪一個容許飛行嘅狀態起飛嘅？ 係啊。 嗱，其實我哋都可以睇翻啲國際或者一啲航空檢，即係嗰啲叫咩檢查圖，即係雷達圖咧，其實你有機會揾到噶，唔肯定係咪啊？但至少香港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做緊啲咩咧？你可以喺上面揾到。咁啊，台灣媒體話啦，佢哋喺度演練突擊香港啦。咁你都攞咗香港主權啦， 突擊乜嘢 香港咧？我哋都好笑嘅，即係我啲同事懟咗個標題俾我喂，點出啦？ 梗係唔出啦。 我話咩啊？咩標題？突擊香港。突咩擊香港？香港佢主權而家係佢嘅喎，你突擊咩？佢係軍機撞山十一，咁呢架係直升機嚟嘅。不過嗱，咁同大家講啦，台灣嘅《自由時報》咧 就 不嬲都係民進黨嘅， 加鹽加醋啦呢啲問題。 咁佢就好中意浮誇啲標題好多嘅，OK 就啲三批又好誇張嘅，你剔落去可能唔係講呢啲嘅。 係啊， 咁但係台灣媒體不嬲都好多俾人鬧得好誇張，因為我自己去過台灣做嘢，你都知，即係嗰邊嘅記佢哋對記者對新聞工作者嗰個態度係完全同香港人兩回事嚟嘅，佢哋覺得記者係咁樣啊，即係話覺得係社會最差嗰班人先做記者，佢唔同香港嗰班。咁但係佢見到香港啲記者，覺得點解你哋會咁即係比較普啲咁嗰啲？咁我都 很簡單，其實不是 pro 不 pro， 而是我們的生活、那個、社會、那個那個、 簡單來說，如果你做成這樣會被人罵的嘛， 是啦，沒錯啦， 就是你經常放這些流料出來， 是啊，你很多的，你沒有說中國時報更誇張， 是啊， 那好啦，這些標題，但是令到很多人有遐想去猜測的嘛，那你去你要幾時先說？我想要下個星期才可能出來說， 今天是星期四，不是，今天是星期三，咁我諗咧就我比你樂觀少少嘅，我覺得就係大概禮拜五度啦，或者禮拜五、禮拜六度啦，咁佢要出嚟講講， 佢總要出嚟講， 總要出嚟講噶啦 嚇。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即係一個直升機或者直升機隊，佢喺呢個時候佢要做啲咩嘢咧咁樣？咁我 撞山嗰度係咪靶場嗰個範圍都要睇睇？ 靶場嗰個範圍嚇。咁但係佢而家呢個即係撞埋佢呢個 case 咧，你亦都可以有另外一個即可能性嘅，就係機件故障啦。即係佢去到其他度，咁但如果係機件故障，咁呢個顯示另一個問題就係你，即係呢啲係咪國產嘅直升機，係咪即係 OK 咧咁樣？咁從來我哋對國產嘅呢啲軍事嘅設施，我哋都唔覺得有即係極大嘅信心啦。呢個之其一啦。咁如果你話當日係有特殊嘅任務， 特機香港， 唔係咁，我唔會講特機香港嘅，我淨係講特殊任務。咁係咩特殊任務咧？咁呢、這個即係我諗，如果你即係解放軍自己出新聞嗰時候，有記者就會走去問啦，你答唔答就另外一回事啦，係咪啊？咁但係事實上香港咧，即係越嚟越多有解放軍嘅一啲活動，同香港本身冇關嘅嚇。舉個例啦，譬如大帽山咁樣嚇，咁你即係喺上面有一個咁嘅即係信息嘅一個收發嘅中心，係咪啊？咁咪想做啲咩嘢咧？咁另外我亦都成日講啦，譬如喺昂船洲啊，昂船洲嗰個係咪一個即係海軍基地咧？啊，咁你慢慢你會好多好多呢啲咁嘅疑問噶嘛？咁但係你長期你又唔答，咁所以咧我喺呢個基礎上邊咧，我有一個遐想嘅，即係講明遐想啦，就係咧喺長遠嚟講咧，即係講緊喺未來嚇，講緊2047或者2040之打後咧，其實中國咧係想香港變成一個軍事港嘅啊。即係因為香港有本身佢嗰個 深水港啫， 即係好好嘅地理環境同。 當年英國人睇準咗香港其中一樣嘢就係深水港。其實同大家講，當年英國人係唔想要香港呢塊地，係 舟山嘅， 係想要温浙江嘅舟山。即係邊度咧？就係所謂國民黨撤離中國大陸之前，其中一個比較大嘅範圍嗰個地方，舟山就喺而家。大約是在寧波再落翻少少嗰個大島，它有兩個島嘅。其實當時英國人是想要呢個島，但後屘看到，香港好像好啲，同埋深水港就是維多利亞港呢一條可以停泊很多大型軍事艦艇。 係啊，咁你如果你將來你譬如話啊，你覺得你可以將嗰個金融即係金融中心推咗前海，或者 澳門 啊，澳門咁香港咪做軍事港咯，係嘛？咁但係你而家你唔係你見到呢個唔係咁簡單話啊，到幾時先做喎？其實依萬年越嚟越多喎，你會越嚟越多見到呢啲咁嘅新聞啦，即係話啊，佢哋係出動啦，或者去做一啲演練啦。咁你香港我哋諗唔到個理由，你特區嘅政府嘅警察呢幾個月去做呢個鎮壓嘅工作已經做到咁樣啦，係咪啊？你已經即係話根據路透社嘅講法，就係你啲武警已經加入咗入嚟啦。咁你解放軍喺香港其實嗰個作用係咩嘢咧？係咪啊？你又唔係攞出嚟嚇香港人係咪啊？咁你嗰、那個即係演習本身，你又唔係即刻去交代後面想做啲咩嘢？咁我哋就有個理由咧、就是，就係你跟住落嚟咧，其實你就即係想即係香港呢個城市嘅性質，你可以想去改變。咁呢個亦都牽涉另一個問題咧，就係點解美國軍方啊，即係特別係太平洋嘅部隊，佢哋前幾個月係講過香港。咁我諗個原因就唔係話佢哋好似呢啲美國政客，例如國務院呢啲官員，或者美國國會啲官員，佢係睇香港呢個民主嘅問題，或者香港嘅政制發展問題，或者香港嘅經濟地位。美國軍方係睇後面有一個潛台詞，就係究竟香港在這個即是中共的管治下，它會不會變成另外一樣東西？如果是的話，就對美國在太平洋的相關的部署有一個即是很大的影響在那裡。 佢作出一個相應嘅部署係點處呢樣？ 其實二次大戰之後咧，香港個真正嗰、那個即係背後話事嗰個，其實唔係英國人嘅， 係美國， 係美國噶啦。其實一路去到主權移交前咧，即係美國嗰個對香港關係法到依家民主法案，其實你見即係對香港比較想多啲嘢講，或者係多喺國際發聲嗰個咧，唔係香港前宗主國英國，反而係佢嘅盟友美國。咁呢個關係到一系列嘅國際利益，或者係美國喺香港自己企業嘅利益。咁呢啲我哋冇辦法喺短時間裏面講。但係亦都可以睇到就係咩？香港已經變成咗一個係美國係喐中國嘅其中一個。 肯定㗎啦，呢、這個就差唔多肯定。而家個疫情去到咁，大家即係喺度面對緊話一個危機，咁所以大家好多嘢都特別放開啦。但係當佢即係穩定落嚟。有好幾個問題，佢哋要思考嘅。其一咧就係嗰個疫情咧，就令到大家睇到就係原來美國個口罩 N95 噶嘛，原來三 M 做嘅，佢原來係可以唔出口嘅。美國就通即刻就跪低喺度，所以有個傳說係點樣咧？而家未 confirm 噶啦，不過大家可以參考啊，就係話咧。一個禮拜之前，個零禮拜之前，大家記得咧 ，Donald Trump 不如講呢個 China virus 嘅 Chinese virus 啊 ，Chinese virus 係啊 ，it comes from China， 即係我最多佢講，嗰兩日佢唔講，咁跟住有個消息，呢、這個 official 喎，呢個係堅喎，就係佢同阿習近平通過電話，咁通電話嘅內容係咩咧？後收尾就即係有一個消息傳出嚟咧，就係話應該係美國嗰邊嘅一啲主流媒體講，佢話因為原來咧。美國好多醫療嘅器材係嚟自中國供應的，佢如果繼續講落去咧，就可能觸動到咧中國咧就停止供應呢啲咁嘅即係原材料。 但係蓬比奧仲係咁講， 咁啊唔緊要啦，即係蓬比奧可以唔計數噶嘛，最緊要係當中講啊嘛，因為蓬比奧同埋好多個都講好多嘢噶。 Wuhan virus 係 Wuhan virus 佢一路講噶嘛，但係呢啲可以唔計數嘅。Donald Trump 講咧就唔係另外一回事嚟噶啦，因為即係 Donald Trump 同埋 Mike Pence 同埋 Pompeo 旁邊三位有分工噶嘛。你嘅嗱頭先你嗰個問題我可以答你嘅，亦都問得好好，就係點解咁耐由舊年開始 Mike Pence 一路鬧中國，喺呢個黑森林説話一路鬧，旁邊又一路講，冇嘈過冇出過聲嘅，但係到 Donald Trump 一出聲講嘅時候咧。就發生了即係嗰個情況改變了，就突然間要通電話了，咁呢個通電話的過程，我哋可以推敲就係話有啲嘢中國同美國之間要拆掂個，要傾掂數，否則咧就兩個國家咧會引致一個相當之大嘅一個衝突喺度。咁所以要通電話。咁呢個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美國而家嘅醫療嘅 supply， 包括口罩或者其他嘢，有頗大部分係原來係嚟自。要嚟自中國，但系唔係等於嚟自中國嘅廠家啊？譬如3M咁樣，3M喺中國設廠，佢都係運翻美國，但系出唔到口，咁就要處理而家呢個問題。又或者有其他原因 ？OK， 所以呢一次疫情咧，好多國家會之後會調整好多政策， 包括生產線問題。 例如Donald Trump 喺佢當選嘅時候咧，點解要話將好多嘢搬翻去美國？其中一個問題，佢亦都考慮到，可能就係依家出現呢個情況。一旦俾人攣住呢一個位嘅時候， 呢個如果用粗啲講，係攣住春袋嘛；如果唔粗啲講，係攣住喉嚨嘛。但係問題點樣咧？如果我今日個主題咩咧？有一個評論文章嘅標題，我就今日想用。而家呢個武漢肺炎喺美國爆發情況咧，係美國自珍珠港事件以嚟最大嘅情報失誤。這個意思是點解咧？美國如果係講緊假一咧，當其時係講咧就係自珍珠港以嚟嘅最大情報失誤，因為你估唔到或者你預計唔到嘅，你冇預防到就係呢個艾蓋達拉登係策劃咗一次撞擊呢個美國嘅世貿大廈一個咁嘅恐怖活動。但係呢次事件嘅死嘅人咧，肯定而家已經多過假一嘅事件， 一定噶啦。 已經多過了、 啊、當年呢布殊的民望在911之後呢 是 曾經去到90%、 啊、 是比他爸爸老布殊還要高一點、啊、同樣都是共和黨、 同樣都是一個爭議性的人物。咁、嗯、特朗普今次會點咧？嗱，發展中，嗯、但我只可以講就係呢一次嘅疫情會令到全球化呢、這個喺冷戰之後一路講嘅 globalization 呢個概念咧，係會有所改變。好、嗯、多國家會諗到，我冇咗自己生產線，係、嗯、大家可以分工，大家可以賺到應賺嘅錢。但一旦發生起事上嚟，我係乜都做唔到。是自身利益反而嚴重受損， 所以有一個新的一個概念、啊、就是主權是根據那個疫情的爆發的程度 而改變的嘛。究竟這個意思是怎樣呢？我們下一節回來講。